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在今天的直播间里呢，又被大家邀请到了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李想，欢迎李想。 小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李想一来哈，大家就知道哈有好吃的了，而且呢是有好的优惠了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和大鱼大肉还稍稍有那么点区别的，今天呢可能南方的朋友啊，或者说呢比较追求生活细腻的北方的朋友都比较喜欢，因为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好的汤类啊。南方人是出名爱喝汤的啊，经常会煲汤，而且呢煲汤也是营养高味道好哈，一年四季啊，这个在南方尤其是在香港广东福建那边哈，顿顿都有汤。每个人呢都有自己专属的这个汤的回忆，而这种的这个南方的情怀呢，今天我们就会用一碗热气腾腾的金汤花椒鸡汤来唤醒咱们北京朋友舌尖上的港味儿哈。煲汤其实是品类是很多样的哈， 对， 鸡汤、鸭汤啊、骨头汤啊，大酱汤啊等等哈，咱们北京特别喜欢肯定是鸡汤，这也是大众汤品的经典哈。 是的，其实跟大家说说这个金汤花椒鸡啊，小云刚才后边加了一个汤，其实我觉得呢，它这个做的哈，兼顾南北的口味。为什么这么说呢？咱北方人叫什么呢？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是。 南方人讲究把这什么优质的食材只需简单的烹饪，讲究把食材的原本的味道激发出来，把营养浓缩在汤里。而今儿这个呢，我觉得是南北大餐的这种的传统方式的一个结合在一起。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一块呢，跟您很解馋。我们给大家用的汤是专门煲好的汤头金汤，这里边有这个四两的金汤在里边，然后呢鸡啊，花椒鸡专门让您看得着的，因为咱们是速冻的嘛，急冻的，冷链到您家的时候，大只的整块的花椒，就是传统的深海花椒在里边看得见，而且呢给您吃的时候拿这汤对着什么呢，整条花椒之外你还能看到一个大大的鸡腿，点着这个星星点点啊，红色的小枸杞在里边一点，所以呢用这种老的金汤再给您泡到这个花椒枸杞还有鸡腿肉里面当中去，您想吃肉解馋，大鸡腿怎么着，小云你看食量不算大的哈，您一顿可能都吃不了，说实话。 有可能，有可能。 对，然后呢您再说再喝这个金汤，可以兑在一起喝，可以分着吃，所以呢咱们叫金汤花椒鸡啊，它不光是一个汤头，它是有鸡有花椒还有金汤这么一个做法。那么说到这个金汤，咱们就跟这个咱北方的，特别咱北京的啊叔叔阿姨啊，兄弟姐妹啊，大哥大姐们啊，咱们去聊一聊，说南方人吃东西讲究啊，讲究喝一个汤。其实现在呢北方也开始慢慢流行起来了。你说这个汤啊，你咱自己去想一想，真的有的人说先喝点汤滋润滋润，是不是？ 是的， 喝汤天然就滋润。咱们中国人在饮食当中把这个汤摆的位置是非常高的， 没错， 这叫什么呢？这叫滋润，非喝完之后人体非常的润，很舒服的。而金汤，你一听这名，这可是这个广东粤菜风味当中的一个专属名词， 没错 啊。你看有什么叫清汤的，有叫白汤的，金汤可不是什么都能叫的。先跟大家说这汤头，这汤头要是给您煲出来已经是什么样子呢？浓浓的，稠稠的，上面放着那种黄的颜色的泛得出来的那种的，那都是各种食材的精华。 对， 我跟您说，光吊这个汤里边得用什么呢？首先老母鸡，你用普通的小柴鸡，你用小笋鸡吊不出来这个汤，必须得用老母鸡才能把这个金汤煮出来吊黄了。然后老母鸡当中还要加什么？猪蹄子。猪蹄之后是让里面的胶原蛋白丰富的溶解在汤中。那么光老母鸡跟猪蹄可以吗？不行，它还得放鸡爪。我不吃那个鸡爪子，我要把鸡爪子当中的也是胶原蛋白，然后还要再放什么？然后还要再放排骨。金华的那种，大家知道南方那种火腿，火腿呀， 排骨呀，啊，你包括一些调味料啊，你都要放进去， 这香味就有了。 鱼也得放进去，有鱼的鲜，有鸡的这种的纯，有肉的香厚的那个味道，有猪蹄，有鸡爪，这些配料我跟您说了啊，南方人可能理解的更多，咱们北方人说，哎，这不我看不着这东西啊，那都给您反反复复的煮8个小时、10个小时，煲完之后都这东西逼出来不要，留下的那个精华。这个东西叫做金汤， 是， 哎，两个说法，一个叫做颜色是那种黄澄澄的，它倒在食材当中好吃，第二个这里的都是金贵，啊， 对， 这叫金汤，所以第一把金汤给您留好了，然后再给大家用什么呢，整只的给您发制好的那个花椒， 嗯， 大条大块的， 是， 有人说花椒是什么，海八珍您知道吗，啊，海八珍什么这个 鲍鱼 啊, 鲍 鱼 啊海参呐，啊， 对， 啊，等等，对吧，花椒就是名列在其中的啊，咱们原来也有关花椒叫什么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叫做鱼肚。 嗯， 哎，老人可能您说老乐一说这海参鱼肚，对吧？鱼肚啊，就是花椒，它指的是什么呢？它不是说咱们家里吃的那个什么大鲤鱼那个鱼鳔， 哎， 它一定要是深海鱼的，管潜伏上下的这个鱼鳔啊。咱们呢，如果小的就叫做鱼肚，如果说大的。当它干制之后，它能够达到上两的这种，咱们就可以称之为花椒了。 嗯， 什么钙铁锌硒镁啊，啊，您比如说丰富的胶原蛋白呀，啊，包括里边您看啊，几乎没有什么脂肪啊， 嗯， 非常符合现在大家需要很多的营养又不要过多的负担的这样的饮食的结构。 是， 所以这个花椒呢，名贵。好，你要说真的是看一个这个朋友的时候，您说我给您来一兜花椒，我给您煲好了汤，在南方啊，那可就是真正的一份贵重的礼物。 没错， 哎，代表着一份很好的心意啊。今天咱们这一套里边给大家，不是说花椒给您熬那汤里，让您看着都缩了，单条的大花椒给您放好了啊，整整的啊，这个花椒在里头啊，光这个花椒加鸡腿儿，再加上咱们这个枸杞，一共加起来之后得小300克，啊， 嗯， 这么一大包给您放好了，这是6两以上的，您这花椒里边占了好多，这您看得出来的，所以给您吃。而且今天咱这花椒是什么呢？用的是深海的花椒啊，就那个鱼肚吧，更厚实，营养更丰富，而且它的口感呀，那种香气更足，所以咱们用那种深海水域当中的鱼给您做的，外边您要去买，您也可以在网上可以看到，那种透着光的、明晃晃的，一敲都带声的啊，这是鱼椒，今天给您做的这个花椒， 嗯， 然后。鸡腿用的什么？老母鸡的鸡腿。哎，您一吃这个味儿，您就知道。今天您回家一尝尝，咱们这个鸡腿那个骨头那是梆梆硬，所以它的鸡肉当中的富含那个鸡肉的纤维，哎，就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再把这个汤热起来沏进去，哎呦，您让那个鸡肉那个味道和汤充分的溶解在一起，啊，那真的活活没死。然后再给您配上这个什么，小枸杞一点缀吧，咱们当了一个点缀。您回家怎么吃呢？给您是冷链到家，到家之后呢，您把这个花椒汤剪开，倒到这个鸡肉和这个花椒的这个袋里面，然后呢，在小火上慢慢微热透了也行，或者微波打透了也行，浓浓。的一碗真正上档次的花椒鸡金汤花椒鸡，这就给您出笼了。您自己来吃了一口，来口肉，来口汤，真的吃起来之后，我觉得人生巅峰了啊！ 哎，是这个，而且还有排骨呢，哈， 哎， 这里面的钙质啊，骨胶原呢， 嗯， 啊，骨黏蛋白啊， 在汤里边都给您熬得透透的啊。 是，但是今天啊，这个原料这么好哈。 嗯， 花椒鸡其实我们平时在这一些火锅店里哈，也陆陆续开始用哈。 嗯， 这花椒鸡的锅底啊，我吃过，确实是比别的清汤的锅底可都要贵啊， 要贵。 哎，这今天咱们带来这个金汤花椒鸡， 嗯， 价格能不能有些优惠啊？ 市场价就不跟大家说了，您外边要一锅金汤花椒鸡，您也得花100多，小200块钱，这还是普通的店，不是那种贵的店。您要说来一粒的话，也得100多块钱，上点档次的。 嗯， 咱们今天给大家金汤花椒鸡呢，给您是多少呢？咱不开玩笑的直接说，也不给您卖关子，8大包。 哎呦， 每一包里面呢，食材的部分啊，看得见的固形食材的部分300克，光那个汤头给您煲好了的是200克啊，一个是6两，一个是4两，对在一起正好啊，就是这么一粒啊，我们给大家8粒，您到市场上去买的话，怎么着怎么着，便宜便宜也得7-800块钱， 是 差不多，对吧？那么咱们今天多少钱呢？299。 哎呀， 299 又半价了， 金汤花椒鸡带走，这可不是半价都得拐弯了。 嗯， 而且今天再送给大家，咱们说那椰子鸡最近是不是也特别流行，特别火呀？ 是， 哎，椰子鸡，咱们再送给大家两包这椰子鸡 啊，光这里边的这个食材也是在六两的， 好啊， 汤头是这个也是四两的，所以加起来归的包堆十大包，其中有八包是金汤花椒的，还有两包是椰子鸡，您放在家里跟冰箱里一冻，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来，299给您包邮送货到府，还免运费。 这确实好哈，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的主品是和源堂金汤花椒鸡，给您带来八袋，每袋呢是500克，其中食材啊就300克，汤包呢给您200克。同时啊，给您赠品啊，送上两袋500克一袋的椰子鸡啊，换换口味。哎，食材也是300克，汤包200克呢哈。平时呢，这一套还600多块钱在市场上售价哈，今天给您半价再往下299，您就能带走。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就是花椒鸡真的是好东西啊！说实话，我身边的这个女性朋友， 嗯， 在吃比如说火锅啊，或者说在选今天出去吃什么的时候，更多的会喜欢说花椒鸡， 哎， 或者椰子鸡，因为它的口感啊很轻， 嗯 啊，就是不是那种特别的，就是大大调料那种感觉哈。 它跟咱们说爆汁扣的什么葱烧海参呐， 嗯， 爆汁扣的那种什么鲍鱼啊、鹅掌啊，它不是一个感觉。 哎，对， 什么叫金汤花椒呢？这个花椒更多的其实是女性啊朋友可能更爱它这一点啊， 哦， 就觉得花椒啊、桃胶啊、胶原蛋白里边特别丰富嘛， 嗯， 对吧？好这个，其实男女都可以吃啊啊，因为它营养确实很丰富。 对， 那么金汤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那种咸的，不是那种腻的，不是那种煲出来全是油的那种汤，哎，不是您扣鹅掌扣花菇的那种汤，这个的金汤呢也是那种浓密的，但是它带着一种鲜甜的口感。 是， 哎，不是放糖的那种甜哟，不是那种甜哟，它没有放糖，是放的什么呢，也当然是放一点盐炖出来这个汤吧，但是它会有一种鲜的那种鲜爽度要明显的提升，而不是吃它那种厚重感， 嗯， 它很香，它微微的带一点食物的香甜的味道，然后呢这就是金汤那种口感，所以呢女士是非常爱的。所以当我们自己在家里吃捞饭的时候，首先第一种你直接喝这个汤对这个鸡腿，然后呢对着这块大整块的大花椒，你吃起来这个很过瘾， 没错， 没问题。第二种呢，它完全的浓密程度已经可以做捞饭了，您弄一小碗米饭，您把这个米饭扣到这个金汤花椒鸡当中，哎，你直接扣进去，然后呢在这个汤和饭让每一粒刚蒸出来的热热的米饭里充分的吸收这个通过老鸡、通过猪蹄、通过排骨、通过火腿、通过鸡脚熬出来这个汤汁，让它充分的吸收进来， 是 这样的，拿小勺一口一口的吃，再配上那个鸡，配上整块的大花椒，您一口吃不下去，那花椒很大的啊，然后呢您这么去吃起来，这是一道非常高端的这样的一粒饭， 哎，对 对吧， 听着就感觉，我突然就敢建议您哈，嗯，结合了咱们之前给您推荐那个海参， 哎 啊，直接招待朋友的时候做个捞饭两吃， 也可以，啊， 爆汁捞饭加花椒鸡捞饭， 嗯， 哎呦这太美了。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现在有的时候大家不愿意出门的时候，在家里请家人吃个饭，咱们小聚一下，咱们 轻奢一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您完全弄这么一包回去特别好， 是 对吧？家里呢三四口人、四五口人，甚至上七八口人，今天八份呢嘛，您直接每人来一小盘，盘中把这个蒸透，蒸透之后把这个热热的金汤撒上去，旁边配一个捞饭，一人一份立份。您说这一套您要在饭店吃起来，那不得2000块钱下来，对吧？ 是 拿不下来吧？ 哎， 您要说这个在家里咱吃，今天谁也不知道您是299，八份啊，旁边还有椰子鸡两份给您那备着。 对， 这个的价格特别合适。 嗯， 你要是特别是看望个女士啊，啊，看望个细腻的朋友啊，啊，看望个懂生活的讲究的朋友，您拿金汤花椒鸡去，您看，哎，这懂生活人对您都高看一眼。 没错，啊，所以说啊，今天给您带来的主品就是八袋和源堂金汤花椒鸡哈。再给您送上赠品哈，还有2袋呢，这个和源堂的椰子鸡，每袋呢都是500克啊。这主品赠品都是每袋里面食材就有300克，汤包呢给您200克。这打包的售价平时市场售价600多，哎，今天呢给您299元半价再往下，你就能带走。快来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确实，我感觉鸡汤啊，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但是如果说咱们自己做，那有点太费事儿。如果说咱们光说炖个鸡，真的是连收拾带拆解哈，再带这个上锅出锅也得很长时间了，上午就开始忙活，可能中午往后才能吃得上。 小云，特别是这时候，你看现在天挺热的哈， 对， 这个热天的时候啊，其实原来我们说就是人容易苦下，胃口不好就不想吃。您再说去这个煲个鸡汤，您自己去炒个鸡丁，您都不想去厨房下厨，是不是？因为天太热了。但是提醒大家，正因为苦夏，正因为胃口不好，而我们的消耗又比较大，爱出点汗，天又比较长，所以呢，经常叫做一下没事儿也三分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吃点精华的、好的、少而精的食物，更多的营养来带给我们身体，这才是一个对的一个在这种炎热季节的一个选择。 对， 而您刚才说回家再怎么去做的时候，非常简单，溜达鸡啊，然后您还得配什么？还得配一个大的猪蹄子，还得配上猪肘子，还得配上这个大火腿，还得用大排骨，用各种的食材，各种调味汤。您说您调一碗金汤去，说真的，我认识的朋友当中，虽然我就够爱吃的了，我都觉得这东西吧，这真的是手艺，这是火候， 是 对吧？这不是说咱自己家里有3天5天，网上找一个什么小视频的一食谱就能做得出来的。 哎， 这不是随便炒个这个青菜啊，炖个肉，这是要功夫的，得煲出来，所以吃那个味儿。咱说现在食品行业发展了，不用飞去饭店了，在家里就能吃到经济实惠的花椒鸡了，咱遭那罪干嘛？ 对， 对不对？您要说有那个闲心，有那功夫，自己炖点甜品，做个面包，我没意见。您要说您自己家里能熬出金汤来啊，您能把金汤花椒鸡从头到尾自己做出来啊，我觉得那30年50年的去人学那厨师，什么粤菜大厨，什么人的工作就白学了，就没价值了。 是， 所以呢，咱们呢享受生活就可以。 没错， 都给您做好了。都给您炖踏实了，给您直接放家里，配料表您一看倍儿干净，这东西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夹着您有什么不放心的？还有呢，天热的时候不爱吃那个大鱼大肉，过什么浓油赤酱那种口味的之后，咱们来点南方的清淡口感呀。 对 啊，清甜口感的这样的花椒鸡煮一煮，炖一炖，哎，小姑娘，您说咱们不用天天吃这个东西，对吧？咱是鸡腿呢，您就直接来，每个礼拜来一盅，哎，给自己犒劳犒劳，或者是周末的时候放假的啊，这个小两口也好啊，老两口也好啊，享受一下生活，对不对？就简单方便，然后呢，味道还好，这我觉得这才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没错啊，所以说呢，今天给您带来了啊，就是和源堂的金汤花椒鸡作为主品啊，给您带来8袋，每袋呢都是500克，食材300克足量，汤包也给您给到200克，来，同时呢再给您送上2袋和源堂的椰子鸡啊，每袋呢也是300克的食材加200克的汤包哈，给您结合一下口味，综合一下哈。哎，平时这些市场售价得600多了，但是今天北广售价299元，半价再往下，您就能带走。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